也怪这同行者不多，红隆隆心有点朦胧，仿佛有个人在窗外喊着我。夜尽头星星多寥落，天迷蒙已经斑驳，关宽双人座没有你更寂寞。 是一民警，今天突然领导说得加班，本来该陪孩子过生日，你说答应孩子了，觉得挺对不起孩子的，不过干我们这行呢也没办法。 沉睡的世界按下静音，选择最激烈的无声抗议。你比谁都清楚，真心离伤心最近，感情细腻竟是命运伏笔。 威尼斯的水，知道冈多拉，至于泪，我想乃是歌者的心情吧。我不想让你不开心，这样你告诉我一首你最熟悉的夜歌是什么，让我猜猜看是不是这一首。 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含苞待放一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入梦。

什么你的唇显得如此冷漠？难道是爱情早已不在，早已不在？因为你的眼早已说明，早已说明。 喝口水，你可以翻个身，换个姿势，或者是把手里的活放一下，休息片刻，我马上回来。 不要再变成美丽的哀愁，不要再寻找坚强的借口，因为你的眼，哦，因为你的眼早已说明。 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夜不能寐，没关系，听夜歌，我是吴周彤。欢迎回到夜歌的世界，我是吴周彤。对于生活，我们越来越挑剔，而对感情，我们越来越脆弱，以至于许多人需要黑夜的掩护才能够表达内心的情感。而这时，也许我的夜歌可以助你一臂之力，至少它可以帮助你酝酿一下情绪，比如下面这首歌就可以，《爱在黑夜》。 心早被你爱成永夜，我早已经习惯漆黑，隔着窗户霓虹世界好美，朦胧的月你伴住谁，十月也许不是现才对，而我是盗梦的贼，不肯入睡，偷你来和我相会，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多么愚 留心一颗颗

夜的黑，夜歌知道你的泪。司机师傅，您辛苦了，他们都睡了，您还忙着。这里是夜歌，夜歌五周同主持。 要是谁跌碎了就该 分，心中却藏着悔恨。原谅我的天真，对你的思念特别的深，为何今夜温暖炉火特别冷。在寂静的风雨里，我在不知名的城市，听见有人说起你，往日的情我还记得，不知你现在是否快乐，独自在异乡的黄昏，期待着你的吻。原谅我的天真，曾经装作 让夜歌给你温暖，陪伴你走出自己的路。这里是夜歌，我是吴周彤。 总有一天我要走出属于自己的路，请你牢记暂时第一遍，你只为开创一个新的前途，请你等我回来寻着当初离开家的路。 休息。 来自于温岚的一首《祝我生日快乐》。我过生日的时候会告诉你的。今夜的这首夜歌是送给那些没有收到生日礼物或者已经想不起过生日的朋友了。今天我们给你补上。 想起我不完美。 好了，听到这儿，夜歌也将消失在你的耳边。我是武哲彤，明夜我们再见。 想着你的滋味，我会不会把这个枕头变得甜美？想起白天的约会，忘了晚上的咖啡。 幸福的失眠， 只怕感情 幸福的想念，都在夜歌里面。 我梦中， 这里是深夜，为你送去温暖的夜歌。 一个人失眠，全世界失眠，无辜的街灯。